喂，大家好啊，翻嚟中女啦，咁啊有我而家录音室咧就有铁胆啊莎莉啦， Hello， 咁啊同打败 M K 纯情哥哥仔啦， 系， 打个招呼。咁咧就我哋发觉咧到而家都40多日啦，咁就我今次就即系讲都同占中有少关系，就系有啲人喺呢 case 里边，而家有个 term 叫做既得利益者啦，咁。就究竟有咩得益呢？咁有好多人啊，佔中有好多藝術品啊，有好多好感人嘅嘢走出嚟。譬如嗰條我要新普選嗰條幡就貼咗喺嗰個掛咗喺個獅子山嗰度啊，獅子山精神啊，即係好多感人嘅嘢。有啲人啊，即係人性嘅表現啊。咁有啲人好貪心啊，咁各樣啊，暴力啊。咁但係其實原來咧有啲人咧佔中呢件事裏邊咧就得到一樣嘢就係宣傳自己啊。咁啊，當然我梗係講緊某個人啦、啊、大家都知道我講邊個。咁係佢喺689一有事嘅时候佢就走出嚟，咁仲穿住件红色衫，即係好似啊结婚咁啊穿到红色衫咁接受花旗各个报纸或者杂志嘅访问。 但佢自己又话外国势力入侵呢个占中喎。 係啦。係啦，但好得意喎，佢仲要係咁样嚟宣传自己，即係话俾人哋听我有 announce 自己係2017我会参选特首啊，点样点样，即係乘机就咁就去宣传自己啦。咁啊，最近咧就講一單嘢咧，就即係越講越好笑，就話佢咧就係唔會去台灣，因為驚咧去台灣會俾人裝佢沖涼。你有冇睇過呢單嘢 啊？我有啊，有啊，即係心黐撚線嘅咩？你即係當嗰啲人傻嘅咩？撲街，裝只豬乸都唔裝你啦。 同埋即係佢講，即係佢講到咧就 咁撚有心，唔好玩啦，即係要洗眼噶。 係啊，人哋嗰啲嗰邊台灣嗰、那個咩旅遊局啊，都忍唔住咧同佢講。即係回應翻佢，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同人哋隔空咧，即係隔空咁樣去講咧，係第一你自己公眾人物，你都係一個咁資深嘅。 好無知啊！ 係，即係我覺得佢成日咧就好中意咧喺某一啲地方裏邊咧就挖眾取寵，即係專登講啲佢覺得好幽默啊、好得意嘅嘢啊嚟博見報。其實我覺得唔值得係咁做咯，即係我覺得咁樣好失身份。 佢之前有個佢唔知係專欄定係寫喺 Facebook 嗰度打咗大篇嘢呢，就係話黃之峰呢，咁佢接受即係佢做咗 Times 嘅封面啦，咁然之後呢佢就話之後啦，佢就喺個 Facebook 度就定係專欄唔記得咗啦，就寫咗大篇嘢呢，就話有之後嗰期黃之峰做封面嗰期之後呢，就有分別有三個讀者呢就寫信去 complain， 即係 Times 嗰度呢，即係話點解會搵佢嚟做封面呀、啊、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咁係咪即係根本上佢就話即係 Times 攞黃之峰嚟做封面係即係一件好唔啱嘅事呀、啊、blah blah blah 咁樣啦。跟住黃之峰回應呢就整咗張提子嘅相，呢個係我同對葉柳嘅回應，即係覺得佢根本上就係蒲圖囉，即係 酸葡萄囉， 好明顯啦、啊、即係佢覺得點解黃之峰呢個僆仔即係難聽啲嗰句毛都未出齊，點解佢可以做到 Times 嘅封面，佢做咗幾十年人變咗個老蟹殼，但佢都仲未做到 Times 嘅封面呢，咁樣囉，我覺得係。 所以嗰日圖之後，我喺我個 page 嗰度我都寫咗，就係話而家有一道菜叫做呢個老蟹殼加呢個配呢個酸葡萄汁啊嘛，佢就係咁樣囉，即係佢覺得 都聞到臭。 即係佢覺得你憑乜嘢去做 Times 嗰個封面啊？咁但係人哋 even 佢咁樣出聲，人哋 Times 都冇影過佢喎。 但係其實黃之峰係好 humble 㗎，佢雖然佢話即係雖然佢係做封面咋，但係其實佢之後即係接受訪問都話，其實呢個封面嗰個唔應該係佢只不過係代表咗即係出嚟示威佔中嘅嗰一班示威者，佢只不過其中一個精神象徵啫嘛。但係其實佢應該做封面嘅嗰班人，唔係應該係淨係黃之峰，而係應該係出嚟佔中、出嚟去即係佔領嘅嗰一班人咯。佢而家講緊係香港嘅精神咯。 其實佢咁樣都好肉酸啫。你好恰唔恰恰一個17歲嘅僆仔？ 哦，係啊。 你贏咗又如何啫？即係我覺得你 先知道。我覺得贏咗咯。 唔係，即係佢嗱你，即係我覺得就算 even 佢贏咗，你已經係肉酸嘅勝之不武。佢而家反而係俾人哋冚咗一巴，咁咪仲肉酸。跟住佢好啦，佢唔會知肉酸，唔會知醜噶嘛。佢而家仲走去話人哋去台灣會俾人哋裝沖涼啊！真係頂佢唔順啊！真係。其實喺 跟住佢有一單話係咩啊？話之前咧學聯三字咧話想揾啊董建華搭路咧，即係去北京，去北京去係啦，咁點知嗱，今日最新消息就話佢哋去到機場咧，就話將回鄉證俾人註銷咗，就去唔到啦。咁但係嗰陣時就話咧，想揾阿董建華搭路，即係去上京噶嘛。咁然之後咧，阿董建華就唔肯啊嘛。跟住你知唔知葉劉就話咧，可以揾佢幫手搭路咯。心諗你邊撚個啊，收皮啦！ 佢仲要系 真系抽湿机嚟嘅，佢真系逢亲有位咧，即系嗰啲老姜摄成日逢亲有位，佢真出嚟摄下，有水抽佢就系走去出嚟抽下噶咯，佢。 系啊，佢而家真系做到直头做到好烂咯个市，因为佢其实当初咧，啲学生揾阿董伯伯之后咧，跟住就话揾阿范战斧人嘅， 系啊， 跟住人哋谂咗董伯伯，跟住揾埋阿范战斧人，人哋都 even 排第三第四，人哋都冇有一个intention 去揾佢，但佢自己咧就喺度隔空就大大声话，哎呀，你哋唔你想我日等我揾个答路啦。 佢之前都話係啊，之前都話咩啦？啱啱開始佔中初期啊，佔領初期嘅，佢話即係政府唔對話啊嘛，跟住佢又話佢走去唔知代，佢話佢代表落區嗰度同同學聯班代表對話，心諗你邊個啫？你可以代表政府做啲咩啫？你立法會議員啫嘛，即係你唔再係以前保安局局長啦，你憑乜嘢？你用乜嘢 title？ 你用乜嘢身份去即係去代表政府同呢班僆仔講説話咧？即佢係嗰啲覺得自己好撚勁、好撚醒咯，佢嗰啲完全係我覺得係即抽水抽唔切，叻又叻唔切嗰啲咯。 其實佢真係做到自己個市好難咯，即係我覺得佢咁適得其反。佢覺得咧，佢嗰陣時走出嚟撐警察咧，佢咪第一個走出嚟撐警察又呢又路嗰啲咧。其實佢係想佢即係司馬超之心，路人皆知係人。佢嗰陣係根本係想抹住紀律部隊嗰啲差佬嗰啲選票公務員，但佢估唔到其實公務員撐佢嗰啲好大部分之前俾佢上寫正受過恩惠或者點樣嗰啲好多都退咗休啦，而家新嗰一批好多公務員自己都話撐黃絲帶啦，自己都攬黃絲帶翻工啦，即係佢係其實好多嘢佢未睇通睇透，佢就覺得公務員就一定要聽政府話嘅，即係骨子里唔聽唔得嘅，一定你瞓著覺都要識唱國歌咁樣，其實係冇可能嘅，其實根本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立思想，跟住咧佢就要。利用呢件事呢就嚟箍住嗰啲差佬票，其实根本差佬里面有好多都唔撚妥，佢自己唔撚知咋嘛。另外跟住佢又参加嗰啲咩援助級唔知乜乜晚会，咁又派礼物啊，又呢又路嗰啲走去飲宴，跟住又话去嗰啲帮板本地嗰啲咩帮板协会嗰啲，人哋送咗个石杯俾佢。跟住佢又喺度影晒相，摆晒，即系做晒宣传。即系我觉得，你撑警察系因为你以前喺嗰度做过，或者即系有啲乜嘢 relationship， 大家即系佢可能佢系乜名誉会长或者咩终身会长嗰啲咁嘅咸头，你撑还撑，但系我觉得系撑得嚟就系好肉酸咯。即系佢系不停咁样去 repeat 话俾人听，我而家抽水啊，我而家卖广告啊，根本。適得其反，反而令到而家嗰啲人係憎佢咯。 但我唔明喎，即係佢呢個人都從政咁多年啦，即係佢由當初保安局局長到退休，到 set 咗出嚟做即係去洗完底翻嚟開咗嗰條褲，又即係做立法會議員，其實都咁多年啦。點解一個喺政界裏面浸淫咗咁多年嘅人，佢可以連丁點兒政治智慧都冇嘅？即係佢又未至於去到阿 Chi 根嗰啲，真係擺到明係真心交㗎咯喎！即係佢未去到呢啲咁白痴咁低能嘅。咁但係其實你作為一個喺政界浸淫咗咁多年嘅人，即係其實你唔係即係。喂，我哋呢啲唔係話即係從政啊，或者我哋呢啲根本上係旁邊學冷眼旁觀，我哋都覺得啊，你可以做到咁撚肉酸，但係其實佢哋局內嘅嗰班人其實唔係更加清楚知道呢個遊戲應該係點樣玩，乜嘢係應該做，乜嘢係唔應該做咁樣。即係佢而家，我覺得佢後面係咪根本上有啲智囊喺度水溝佢啊，喺度老點佢啊，即係唔應該做嗰啲又點去做啊，應該做嗰啲又唔叫佢做啊咁樣咯。 其实我觉得咧，佢系应该有人同佢倾过啲 package 嘅，有人同佢讲过，就可能咧真系佢系会，即系而家啲人揣测就系佢会挑战阿松哥啊嘛，即系两个对口啊嘛。咁我其实我觉得咧，佢系应该咧就可能上面有啲应承咗佢，就即系俾佢出嚟选嘅，所以佢咧觉得上面支持佢，佢就好似自己系做硬，自己一定系做到噶啦，所以就松毛松翼，即系觉得我而家点嘈，我而家几肉酸，我将。将来我你唔好笑我啊！将来我一定选到噶，到时你又笑唔出啦。即系佢系做到系咁样咯，已经系发晒毛咯。 但系佢如果真系佢选到咧，香港就真系大捻镬噶啦。佢一定系硬推嘅，因为佢不嬲都系强势嗰啲嚟噶嘛。即系你嗰阵时话 选到啊，选到啊，全香港啲人上街添啊， 真系要移民噶。如果佢上到， 系啊，而家根本啲人唔妥佢啦。你喺成件事里边，你作为一个即系学你话斋咁资深嘅，你一个花甲前辈，你冇理由系啊，过六十啦嘛。咁你冇可能做埋晒啲咁小家嘢咯。即系人哋个僆仔上咗去嗰、那个封面，你又唔抵得人哋系咁不停踩人哋，又话乜又乜。讲真，你嗰个 Times 杂志唔系你出噶嘛，咁系人哋 Times 嗰边觉得佢应该呢、這个人系风云人物，我应该登佢张嘢出嚟，登佢嗰幅相出嚟，关你差事，使唔使问过你？即系佢觉得佢自己只手遮天咯，仲系 唔系？我反而觉得佢真系酸葡萄，佢觉得点解呢个僆仔何德何能，17岁、18岁可以即系做到 Times 一本即系咁世界性、全世界都买到嘅杂志，可以做到呢个杂志嘅封面，但系点解佢可以？佢觉得自己喺香港做咗咁多年。 系啦， 咁劳苦功高，点解佢都未做过？佢唔抵得，我觉得佢纯粹觉得唔抵得， 衰格衰咯。咁佢其实人 个格衰好卵衰，个嘴藐藐咁样，我成日都觉得 系啊。其实根本就系佢格，其实佢根本就系格衰，即系佢觉得你黄之锋系一个中学生啫嘛，你都冇 degree， 因为佢本身最 basic 就有 degree 嘛。你而家又冇 degree， 又冇去我个浸过咸水，又乜又乜。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系大大声话人哋做外国势力嘅，咁你自己都成日走去有外国电视台走去嗰度访问啊，咩 BBC 啊，有咩美国乜嘢时报啊，乜嘢走去，佢都系借助外国势力去宣传自己啫嘛，佢嗰啲唔系借助外国势力咩？即系我觉得你有口话人，又冇口话自己，咁人哋睇人哋冷眼旁观睇到你咁，都觉得你第一即系好听啲话你小家啊，唔好听啲话你白卵痴，你根本就冇毫无智慧可言。 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咯，一个喺政界浸淫咗咁多年嘅人，点解可以连丁点而政治智慧都冇咯？ 其实根本咧讲到尾，其实佢系鳄鱼头老衬底嘅啫，系不嬲低鳄鱼神老衬底。你听翻之前几集已经知道佢系点样管理佢间公司，已经知噶啦。 咁 即系我觉得佢真系唔掂咯，即系你做到咧， 佢就系擦出面啊！ 系啊，已经喺度笑，同埋咧，陶杰都写过篇嘢话过佢，就话，你而家借啲意见都六百九，因为呢件事沉啦，你就走出嚟啊，咁高姿态去踩佢咧，你估下六百九真系会容易俾你蚀？系啊，你睇下阿六百九份人会唔会咁容易俾你呢个 Regina 咁样去话咧？我又觉得唔会咯。 出头料咧，即系你谂下咧，你总会有啲黑材料会俾人即系抄到出嚟噶嘛？即系你枪根本上，我觉得佢而家即系叶柳，如果我系中央政府嘅话，我会觉得我会揾佢嚟做烟幕咯。即系如果我要托阿松上位嘅话，我会揾佢嚟做烟幕。你呢条友咁卵閪人真众矢之的噶啦，咁你去到个个以为佢呼声最高嘅时候，爆佢两单，即系好似嗰阵时唐唐咁啫嘛，爆佢两单黑材料。嗰啲貪污啊，或者乜乜新聞出嚟，如果真係有俾人挖咗出嚟嘅話，咁其實佢即時收皮噶咯，槍打出頭，你永遠都係打出頭嗰個噶嘛。佢而家拎前佢個頭出嚟。 我話俾你聽啊，佢而家點解咁串呢？就是、因為佢自己咧就覺得佢自己係冇黑材料，佢自己冇嗰啲死得人嗰啲。佢 但係黑材料就係柒啊嘛，而家。 咪咯。 係啊，佢而家唯一個黑材料 嘅 呢 啲。 佢格衰咯， 面喎，呢啲曝曬光咯，係嘛？ 其實即係我覺得如果咁樣落 比嘅，佢真係醒好多嘅。 松哥好，松哥 係 松哥 係 某啲嘢啦，但係佢始終都係撐上面嘅。 咩啊？ 咁你根本上而家講緊佢而家嗰個普選，所謂嘅普選係真係要搵啲撐上邊嘅，佢哋先會俾你入閘㗎嘛。而家就係講緊呢個問題㗎嘛。如果唔係你出面嗰班人，如果唔係你出面佔中佔旺啊佔同嗰班人，佢出嚟做咩啫？佢喺度做咩啫？佢就係因為而家講緊佢哋大陸 offer 出嚟嗰個所謂嘅普選，其實唔係一個真係普選嚟㗎嘛。你一定要係真係紅底嘅嗰啲人，係啊，真要根正苗紅嗰啲，佢先至俾你選㗎嘛。唔係嗰啲，佢唔會俾你選㗎嘛。 要嘥鬼气啦！我成日觉得佢根本就系上面同佢倾咗，叫佢陪跑，跑唔赢咧就安排翻一官半职，系上面嗰啲乜协就俾佢退休颐养天年。咁如果唔系，佢都唔会搏晒老命啦。讲真， 唔系，但系嗱，佢 be honest 啦吓，如果你话即系我自己间唔中都会睇下嗰啲立法会直播嗰啲嘅，咁。我覺得咧，你話即係建制派啊，即係固之然係真係親阿爺噶啦。但係你話建制派，我哋之前錄嘅時候都講咗好多話，即係點解原來建制派嗰班人係咁戇鳩啦？咁但係有一個我真係想讚一下嘅，即係雖然我佢都係親，佢都係近親阿爺噶啦，但係我覺得呢個我會覺得，如果真係 萬不得要揀即係一個特首出嚟嘅話咧，我會揀即係一定要親阿爺嗰啲嘅話，我會揀佢咯，就係、是、曾鈺成咯。 其實誒、上次阿、曾鈺成都好誒，啲、人都叫佢出嚟選嘅，但係咧。而家我覺得佢唔會出嚟選咯， 佢唔會啦。佢講到明佢退休噶啦，出年連立法會都唔選啊嘛。佢話 係啊係啊，佢退休噶啦，佢其實佢都好辛苦噶啦。 所以佢呢啲先至真係聰明嘅嗰啲，佢即係佢識得急流勇退，佢知道即係搞到死走狗烹。佢呢啲如果俾人利用完之後咧，佢哋一定係死啊死佢先。你諗下，當初董建華出嚟又係俾人黯然咁樣落台，曾蔭權佢。真係俾人想做，好啦，佢做咗兩屆啦，做完兩屆之後，佢又係臨落台，臨老唔覺得使俾人爆貪真嗌到而家。你而家梁振英根本上曾鈺成呢啲係最有智慧，佢知道呢個特首呢個位根本上就係三殺位，邊個錯就邊個死，佢根本上佢都唔肯做。 係、啊，其實佢都上岸啦，佢做咁多年， 咁多個建制派入邊咧，咁我係覺得曾鈺成係唯一一個咧係可以了解咩係馬克思主義同共產主義，即係共產黨老本行啊，即係宣揚嗰啲嘢啊。 同埋佢係清醒，佢真係有學問，即係我覺得佢係撐中央，即係佢係親阿爺嘅，一定係。咁但係佢係即係相對地係比呢個班，佢係同埋佢理智好多啊！即係同埋佢係唔係真係嗰啲慢反或者慢撐嗰啲？即係佢係可以開立法會嘅時候可以同佢講啊阿長議員你冷靜啲啊咁樣，或者佢可能真係會講阿長議員出去。咁但係佢係可以喺即係休會之後喺出邊，佢真係見到長毛，佢可以同佢傾偈，佢真係可以同佢講個共產主義同佢講馬克思嘅喎，即係我覺得你呢啲先至係佢呢啲先至真係有政治魅力嘅人。 佢真 係 一個校長嚟嘅以前， 係啊，只可以話輕本加人奈何作賊咯，即係走去做即係幫土共咯。咁但係我覺得 當年佢加入土共嘅時候真係滿腔熱情嘅，咁嗰陣時真係中國好衰嘅時候嘅，即係點講個國勢俾人蝦嘅時候嘅，係 好需要佢嘅時候， 因為國勢俾人蝦緊，係啦，唔係我哋阿梁特嘅時候就。呢、這个经济发达嘅时候先至加入我哋嗰个伟大祖国嘅，个时期唔同啦。即系你系人哋坎坷嘅时候加入，定系人哋开始发达嘅时候加入，系两件事嚟嘅。OK 吓， 咁啊系啦。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啲心灰意冷噶啦，有少少。 即系入得去嘅时候出唔翻嚟噶嘛？呢啲嘢你知噶啦。 同埋 喺组织嘅嘢就。 即系啲人问佢嘅时候，佢都有啲言论，佢都有帮学生嘅。即系佢话有咩事啊？冇啊，佢哋好静啊，好和平啊。冇喎，咁我见到佢哋都好乖喎、啊，咩嗰啲咁，我觉得佢呢样嘢系几好。 所以呢个系人咯，我知道，即系我觉得呢个 系 人咯。 即系佢 嘅 真 系 讲，即系建制派里边佢讲人话。 佢系少数嘅建制派里边有智慧、有政治智慧同埋佢有良心嘅一个人。 我真系好笑到碌地，佢真系阿林大辉啊，又扮啊，即系点讲又扮啊咩啊嘛，示威啊。喺度讲啊嘛，立法会嗰度，跟住阿周成话：嗱，你都系呢个人大常委 嚟嘅。系啊系啊系啊，啱啱阿条 真系入威入得好笑。 系啊，跟住佢仲要话咩啊？有次阿长议员系咁喺度话阿袁秋啊。嘛，跟住阿袁秋同阿主席，即系同阿主席抗议啊嘛。跟住阿主席问：你抗议啲咩先？系啊， 咩我顶唔顺啊！大佬有啲咁嘅党友，有啲咁嘅党友真系好顶唔顺噶。 咁系，其实我觉得系嘅，即系佢，我觉得阿曾鈺成佢应该即系立法会嘅时候，佢应该可能近呢排开会见到嗰班猪一样嘅队友，其实佢都应该反捻晒白眼噶啦。 咁其实咧，阿李慧琼子咧系。曾鈺成嘅嗰條線嘅， 係啊，但我唔覺得佢相對地叫正常少少，但係佢都，我覺得佢都唔即係完全拍馬都追唔上曾鈺成。 我哋喺嘅 AV 封面度見到佢樣 子，阿瓊子， 佢而家佢即係副主席啊嘛，阿李慧瓊子， 唔知咩嘥46人妻定唔知咩，好笑， 係。咁但係佢 好得意喎，佢 嗰句 真 係 好少少嘅， 但係佢嗰句經典就話你相信就有先好笑喎。 系啊， 唔系呢啲 New Age 嚟嘅呢啲。 佢同咩咯？同圣经一样啦。你信不要问，只要信，你信就有。你信有耶稣就有耶稣，你信神就有神嘅。你唔需要证明嘅咁样咯。即系好似啲人话溏心风暴啊、大契嗰啲咧，我话有就有，唔需要证据。呢度法庭唔需要俾证据你，我对眼就系证据。即系佢就系呢啲咯。但系我觉得系咪睇得太多电视剧，同阿梁志祥一样咧，话人哋用遮打狗系黄飞鸿嗰啲咧？即系我觉得其实佢哋系咪成日冇嘢做咧？立法会开会嘅时候咧，佢哋唔喺度就留咗屋企睇电视煲剧。 第一啦，第二就系嗰啲咧，成日阴佢嘅，发觉系 唉，所以我就话嗰呢班人系咪其实咧应该系 睇得武侠小说多啊，真系。 唔系啊，其实我喺度谂紧呢一班人咧，点解咁冇政治智慧，但系走出嚟选立法会议员咧？系咪其实佢哋后面嗰班智囊咧？其实佢请翻嚟嗰班智囊系咪渗入咗啲民主啊、左交啊嗰啲无间道入咗去咧？即系成日唔衰嗰啲咧，唔善鸠佢咧， 俾 就 人 即系 卧底啊！ 出埋系啦系啦，出埋啲屎桥咧，就系谂住嚟善鸠佢哋啊咁样样咯。 咁都好惨 即系我，佢哋嗰啲嗰位所谓 咁 智 只要 囊 你够 票。 蠢，你只要你够蠢先俾人扇到噶系嘛？人哋喂大佬，咁你个个阴唔见佢阴啊阴，即系俾阿曾玉成俾佢阴到系咪先？即系你唔好咁分，你蠢啊！你咁卵蠢，唔阴你阴边个啊？系咪先？梗系拣写易，点会梗系拣易嘅嚟阴，都唔会拣难嘅嚟阴啦。觉得你个人咁卵蠢啊？摆捻到明你个样，我唔阴你，你自己都阴鸠自己嘅，我梗系过嚟阴你啦。系 同 咪 埋我 啊？ 又覺得咩喎？我又覺得佢哋好得意喎！佢哋建制派嗰啲咧，好多嗰啲會咧，而家咪有流 尤其 會 黐 嘅。 筋啊，最多呢啲嘢 黐筋真 系 系 啊，真系 黐筋老敵人啊！ 黐筋好啦，可愛噶佢。你即係其實我覺得咧，你睇立法會直播咧，你睇下黐筋講嘢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娛樂嚟噶， 娛樂性啊，娛 係 樂 娛 性 樂 好 性甚豐噶，係啊， 同 係啊， 埋佢 話 建制 佢蠢樹根啊嘛，我邊度蠢佢咁樣啊？ 佢就唔系我喺边，我蠢咗喺边度啊？我点蠢法啊？仲要咁问人哋啊嘛？ 真系反眼，真系觉得有冇咁可爱啊？你几廿岁人？ 我真系顶唔顺啊！同埋而家讲明咧，而家反映到一件事就系嗰啲建制派嗰啲咧，就成日迟到啊，成日缺席啊，开会啊，咁啊搞到流会啊，又唔够人数啊。而家又话要重回呢个公务小组啊。但系嗰时就冇参加，跟住就要再 join 翻落去嗰个公务小组嗰度嘛。其实咧，我而家觉得咧，而家建制派咧，即系你会知道佢嗰啲票根本就唔系市民俾咧，哎呀爷配俾佢嘅，所以个班人咧都唔系做嘢，我觉得即系夹硬谷佢上去咯，即系根本冇料佢夹硬谷佢上去做 系呢个就系点解你话个议席系共即系亲即系亲中嗰边会多啲咧？因为你民，因为我哋民即系民选咧嗰啲咧，咁民主派嗰边咧，嗰班人咧，嗰啲人系根本系散，因为市民投票，根本上佢哋唔识得配票呢样嘢。即系佢哋唔识点配票，佢纯粹觉得我拣你，我就拣你，我就走去投。即系所以变咗有时候有啲人系某一啲人系好高票地当选嘅，但系有啲人可能系争少少佢入唔到闸。但系共产即系唔系，但系亲共嗰边咧，嗰班即系建制派咧，佢哋配票系亲建制，佢哋系配票嗰样嘢，佢技巧系玩得好好。呢、這个够就停，呢、這个够就停，呢、這个够就停。佢哋根本上系有晒成件事系 佢哋 有 部署系好犀利。 系有晒部署，所以佢哋咪变咗佢哋喺立法会嘅嗰啲席位咪变咗咪多咯，因为人哋识玩呢个游戏啊嘛。 系啊，佢哋呢样好犀利，嗰 有 啲 党 资 性 源 甚 调 强 配。系 啊， 啊，佢哋嗰个发动群众嗰个力量都好犀利嘅，因为我都帮过手，应该头尾我都做咗最少3场竞选咧，即系助选咧，我都知道佢哋嗰个动员嗰个组织能力好劲嘅，即 系。推介嘅能力。 系啊，吹鸡啊，晒马，同埋咧有啲直头你平时唔会见到嗰啲隐蔽嗰啲居民咧，佢都会叫埋佢出嚟投票嘅，好犀利嘅，即系天嘅底都挖到佢出嚟嗰啲嘢。 唔系，同埋佢哋够无耻啊嘛！佢哋嗰啲，你谂下啦，佢哋成一架车，成架车咁车啲老人家去投票站嗰度投票，喺架车度话晒俾佢听，要个吸边个吸边个，佢真系。即系教晒民众， 只系纯粹奖金。 你谂下，如果你话民主，即系你话泛民嗰边，如果佢哋系做呢一样嘢嘅话，一定系俾人屌 因为冇政 党 法去规限你嗰个资金点用啊嘛。系，所以我哋咁多成大病种啦。 钱真系无敌嘅，即系自从我哋见到阿二楼咧系咁不停同自己卖广告之后咧，我哋香港人多咗一句嘢就系原来无耻啊，真系无敌嘅，即系你够无耻就得噶啦。 唔系啊，人无耻不立啊。 我上次立法会选举啊，咁跟住系咧喺高登嗰度咧见到咧有个人就话咧佢阿嫲咧系住嗰啲即系独居长者住公屋咁样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咧佢阿嫲咧就喺个站。站即係個投票站嗰度咧，成班人就車佢哋去投票站嗰度投票啦，車嗰班老人家投完票之後唔車翻佢哋翻去，個老人家唔識得翻屋企咯，跟住就自己一個喺個票站前面行嚟行去，跟住就好驚蕩失路，唔識得翻屋企，就喺度打俾佢個孫求救咁樣樣咯。跟住嗰條友就怒屌就話：個西環契仔好似係講緊，佢話 系啊，佢话诶，佢呢、這个呢、這个候选人啊，佢话诶车咗我埋嚟，同喺个屋村嗰度车咗我埋嚟，投完票之后掉低佢喺街啊，点咁样样咯。话佢阿嫲唔知系有老人痴呆定系话，又即系总之系有啲老人病啦，唔识得翻屋企，平时好日都唔出下街。佢话连呢啲老人家都俾佢哋可以喺佢哋喺心闺里边挖到出嚟去投票咯。 系啊，仲要教埋佢投边个 嘅 记得嘅 声嚟嘅，系啊，写喺只手指度。唔系，嗰阵时系上一次投票系可以吸两个噶嘛，超级议席噶嘛，有一个咁你教吸两个噶嘛。跟住佢话咧，啲苹果记者影到咧，佢话影到啲阿婆咧只手度咧系写咗，直情系用原子笔写佢手掌度写号码，惊佢哋唔记得咯。 嗯，系啊，系啊， 其实咧呢啲咁嘅情况咧，睇最近一套电视剧就喺个表老表你好嘢咧，都会上演咁嘅情况。 门门门槛劲低啊嘛， 好好笑啊！ 系啊，但系咧，佢阿边个即系讲翻起即系扮啊扮人咧，阿边个扮啊陈静心真系扮得好似 哦。哦，系啊，系啊，系啊。 Jimmy 系呢个二楼加李思燕两个合体噶嘛？ 佢系啊，佢又系齐抽水啊嘛，系啊， 叫齐抽水，抽晒两个，佢发型啊似系二楼啊 嘛，唔系佢嗰啲格啊，佢嗰啲格啊，真系好似啊。同埋我觉得，即系你喺呢件事大是大非嗰度，你咁样宣传自己，其实系反效果。 情绪嗰集咪好似你哋，好似你哋所讲啦，唔知咩福建，唔知咩炒饭同乡会啊嘛。 福建炒饭同乡会， 好啦，好笑，就系攞嗰啲票啊嘛喺度，但系边个去参选啊嘛，咁样食饭啊嘛，咁就嚟啱嚟讲啲桥段。 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佢哋真系好肉酸咯。如果你咁样搞法咧，只会更多人憎佢，同埋其实讲咩听嗰班差佬咧，即系佢话支持佢，其实好多啲差佬，即系佢自己觉得人哋梗系撑你咧。其实讲真，如果佢选香港区或者佢咩嘅话，选第二个区，有啲差佬根本就唔系住嗰区，调翻转就算住嗰区，同佢影相。 系你谂下个警察宿舍喺边度啊？系咪先？ 系啊。同佢影相，跟住话啊咩揼前咩揼后，啊都系同佢影啊好啦，影完之后， 即系个心唔通俾佢老母话你听咩？ 系啊，讲真，道嗰一尺魔嗰一丈，嗰啲警察都出嚟行啊，比你行出嚟行得更耐，人哋梗系唔会得罪你啊，调翻转人哋调翻转一个唔该，可能一个唔该佢俾票阿长议员或者俾票其他人都唔俾你，你唔知噶喎，啱啱先？ 系啊， 即系我觉得佢。天真啦、啊，同埋佢唔知道咧。其實我之前之前嗰系列集在數百部以後都已經分析過，其實好多公務員都好唔中意佢。唔係 啊，你諗下啦，佢嗰陣時做保安局局長嗰陣，可能2002、2003年嘅嗰期，你而家十幾年之後，你諗下而家基本上你警察最前線係啦，佢之前好撐佢嗰啲攞一半嗰啲又退曬又，但係而家你啱啱新入去嗰班新血咧，就算你話佢哋係即係真係親，佢哋真係親。建制又好，佢哋打份工又好，佢哋 don't fucking care 都好，但系其实佢哋都唔一定要中意二楼噶嘛，因为佢哋嗰阵时正正就系呢班人就系佢经历过2003年你推23条呢单嘢， 系啦， 嗰种气焰，见到佢嗰种嘴脸，根本上就算我真系亲阿爷，我都唔代表我要中意你条捻样。 系啊，可以拣第二个都唔拣。 系啊， 佢自己 其实我都系亲，我如果我亲咩，即系正如我泛民。即系我，譬如我支持民主嘅，都唔代表我一定要支持长毛噶，都唔一定我要支持阿大舊噶，或者唔一定我要支持我支持陈淑庄，但我唔一定要支持陈家乐。 我支持民主唔等于支持民主党啊，大佬。 系啦，冇错，我就系讲紧呢样嘢。即系你我撑阿爷，但系就唔代表我要撑二楼，或者我撑阿爷，但我唔代表我要撑阿689做特首噶，系咪先？我中意撑曾玉成啊，吹咩咁样样，系咪先？ 系啊，但我觉得佢真系好，即系佢永远都系用翻嗰啲方法啦。即系觉得啊，即系 pat 到自己，哎呀，我好熟政府架噶，乜嘢咩？其实好多嘢佢勾啦。你谂下佢个妹妹阿林郑，即系佢都差唔多。 阿林郑，我觉得系佢心里边一条刺嚟嘅。佢以前系佢 hack 住佢噶嘛，跟住而家阿林郑又即系又劲过佢咁多，又话身系咪先政务司司长咁样样， 即系做到最高啦。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好，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系佢以前佢好尴，即系佢觉得好尴尬咯呢单嘢。以前我明明佢都话啦，我明明系阿以前我系你阿 head 嚟噶嘛，但系而家我要即系我仲要俾翻面你，前头我仲要嗌你司长咁样样，即系佢自己老念挂不住咯。 其实我觉得啊，他要谂翻起个时代会行，啲光阴会流逝噶嘛，即系你冇可能讲真，你班人都系打工，你冇可能以前支持你嗰啲仍然仲喺政府，同埋你讲得好啱，就系嗰啲七十后、八十后嗰啲，就系当年就系细细个。啱啱个性格 develop 就睇到你去 sell 廿三条嗰阵个嘴脸啊嘛，同埋嗰阵时有啲喺大学听过佢嗰个 show 佢嗰个 presentation 嘅时候，有好多佢系在座其中嘅嗰啲大学生，其实好多都投考咗做咗警察。 你信我啦，局长唔会呃你哋噶嘛，咁啊嘛。 放长双眼嗰单嘢。又話嗰啲嘢你俾嗰啲麥當勞啊，同埋啲麥當勞啲員工啊，同埋啲的士司機去邊識睇啊？即係嗱，你諗下，你要諗下，你個好多票都嚟自啲的士司機同個麥當勞員工。佢麥當勞員工嗰陣佢做麥當勞員工啫，或者佢係因為讀書做 part time， 佢哋好多人都去咗讀書或者成長，做咗第二啲industry， 或者做咗第二啲崗位，或者佢大個咗做咗 manager， 或者做一個地盤人位 whatever 其他職業，佢哋會散開 split 開唔同行業度，但係人哋。睇到嘅歷史就係歷史入咗個眼入咗個腦度啦嘛，佢忘記咗呢啲，佢覺得佢自己換咗個 packing 就係一樣，但佢唔覺得佢唔記得咗佢自己而家嘅一言一行根本就同以前係冇變過， 因為 佢自己將自己之前建立嘅嘢推翻嚇。 佢俾我嘅印象就 exactly 就係2002、2003年佢推23條嗰種嘴臉，我係一路到而家都記得，所以我其實我對佢就算佢前即係佢呢排出位啲啦，就算佢前嗰排佢冇咁出位，我見到佢我不嬲都覺得好憎，即係我不嬲見到佢我都覺得。咁樣樣，即係唔知點解硬係覺得佢係啊，佢嗰副死人嘴臉咧，即係我就係將佢嘅印象就維持就留喺當年嘅時候，佢推廿三條嘅佢嗰種死人嘴臉，即係我。佢嗰種好強硬啊，即係佢覺得大隻砸死下我食硬你，即係嗰種死人嘴臉。到佢黯然離開政府啦，去咗外國洗完底翻嚟，佢再選立法會嘅時候，我都覺得屌呢條八婆又卷土重來啦咁。即係到最近就係、是、即係發生咗咁多嘢，佢就出嚟抽咗咁多次水啊。一次又一次證明佢呢個女人根本上係毫無政治智慧，我覺得更驚。即係你本身如果你一個有能力嘅人，你硬正，你即係太強勢，即係可能。可能留下嘅人會係即係辛苦啲，但未嘗。如果你真係有強勢有呢個智慧，你孭得起嘅話，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你可能只不過係辛苦啲，咁但係佢起碼對，即係佢有能力去做呢樣嘢 manage 到。但係根本上你而家睇得出，佢係除咗佢得個強勢之外，其實佢一啲智慧都冇，一啲能力都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撲街啦，俾你做仲即係賴嘢咯。 仲衰，俾佢做仲衰過六八九應該。 我覺得會衰過六八九咯。 其实根本六八九系执啊贪真嘅烂摊子，即系好似我早两日搭的士翻屋企啦，有人唔舒服啊，肠胃炎，咁啊搭的士翻屋企，同个的士司机讲啊，的士司机都话，其实六八九有六八九愚昧嘅地方，但系咧，其实祸即系个祸咧，其实系阿贪真个年代已经种落嚟，其实贪真系冇做过嘢。所以搞到、那個、 起咗好多大白象啊嘛，而家全部都话有超支啊，又话冇用啊， 系啦， 嗰啲啊嘛，佢系佢好大气功啊嘛， 佢好大气功，同埋佢其实根本佢唔系，即系阿贪生其实根本就系唔系唔即系冇做过佢自己应该做嘅嘢，咁变咗六八九接手咧就比较难， 即系佢赖到一地都系屎，咁就要等个六八九执，等下。不過六八九自己都有賴嘅，佢都唔少嘅，只不過佢係即係湊家再湊啲嘅啫咁樣。 六八九嗰個演戲技巧係高少少嘅， 係啊，即係變咗而家搞到而家咁樣。 但係聽佢講政策，知佢唔識，係亂 Q 嚟嘅又係，佢玩 City 咁樣。 所以我就係話咯，你根本上真係有真係醒目嗰啲，你就好似曾玉成嗰啲。喂，大佬你唔好，你送俾我都唔坐呢個位，只要嗱嗱聲好即係好就好啦。你根本上呢個三十位邊個坐邊個死。 其实阿二楼唔细啊，阿二楼如果2017佢系67岁噶啦，佢选嚟做乜啦？退休啦，唔该佢65岁都退休啦。即系既然佢系一个听话嘅公务员，公务员65岁都退休啦，佢做咩仲要67岁出嚟选完佢要做任期？好似系咪5年啊？ 系啊，一届5年。 五年嘅即系做咗72岁啊？ 唔知啊，如果佢想连任嘅话，就做到77岁噶啦。 但系佢可能佢谂住咩嘛？香港有一个女特首觉得好威啩，你知佢不嬲都系嗰啲，即系你睇都睇得出佢不嬲都系嗰啲好强势、死要面唔输得嗰啲嚟噶啦。 佢仲要同将自己同德国嗰个默克尔去比较话哎呀，人哋德国都有个默克尔做女总理啦，乜嘢乜嘢，我心谂人哋点同啊？因为人哋点同啊？人哋真系民主选出嚟噶，你又唔系你到时都系阿爷同你中票配票嘅啫，即係你要諗下，人哋個嘴臉都冇你核突，冇你做到咁小家咁肉酸咁開行啊！佢直頭真係無以為自己真係無恥就係無敵㗎啦！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佢選到嘅話咧，應該都唔知淨係佔中、佔旺、佔同咁簡單咯。 暴動啊！香港話俾你聽， 我諗真係一分鐘會啊！ 即係冇人會忘記佢嗰啲嘴臉，同埋佢自己諗下，你真係選咗之後，佢67啊，真係做到五年七十。72岁，佢72岁真系要揾只老蟹壳嚟管理香港，唔系啊嘛，即系唔该佢退休。其实我觉得咧，真正有智慧嘅人就应该系见好就收，同埋急流勇退，即系退休好似阿曾玉成佢，我都唔玩啦，觉得而家好多嘢都变咗啦，或者点啦，退休 根本上系有心无力啊，就算。 系啊， 咁既然你改变咗件事， 留低要做乜嘢啫？ 系啊， 仲要做整到肉肉酸酸，人哋个僆仔出个封面，你又走去攻击人哋，呢样 好捻肉酸啊！我觉得呢单嘢真系肉酸到不得了。 其实咧，我其实觉得佢而家咧，究竟系即系其实有啲人都怀疑，究竟系佢本身佢个智囊团里边嘅 PR 无力啊，定系佢自己出个主意咧？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有好多嘢咧，佢呢啲咁嘅戇鳩嘅即係方式去賣自己廣告咧，其實樣嘢都係佢自己爆肚爆出嚟嘅，即係佢覺得佢自己夠唔夠爆一句呢啲嘢咧就好潮。如果佢個 P 佢係聽個 PR 話嘅時候咧，佢就唔會有呢啲咁肉酸嘅情形發生咯。佢覺得自己哎呀，我夠唔夠爆一句啊？哎呀咩咩好似有一次佢話唔知香港唔知咩啲公安啊咩捉。即系拉人，梗系叉颈噶啦，咩咩人哋就系访问佢啊嘛，跟住佢就话记者阴佢，其实佢就觉得 久唔久自己啫系嘛， 系啊，其实佢自己觉得久唔久久唔久爆一句喺度咧，就会见报啦，即系佢达到目的，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帮倒忙咯，即系学你话斋，佢真系全无政治智慧咯，即系好肉酸啊， 真系超， 所以你话即系见到呢啲咁嘅超级戆居嘅人，真系得啖笑啦，真系。 下集再讲啦，好。 好啦， 下集再讲，拜拜。